数码电台新闻报道。 早上十点半，由叶文耀报道新闻。南美洲厄瓜多尔西北部发生 7.8 级强烈地震，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。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报，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海岸可能会遭受海啸侵袭。震央位于首都基多西北偏西大约180公里的近岸。当地传媒报道，地震持续了大约40秒，附近渔港有建筑物倒塌，部分地区的供电和通讯中断。基多亦都有强烈震感，居民都走到街上暂避。地震在本港朝早近八点发生，美国地质勘探局对最初录得强度是 7.4 级，其后上调为 7.8 级。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，属于浅层地震。而香港天文台亦都录得今次地震强度是 7.3 级。西班牙拘捕一对男女，涉嫌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。疑犯分别是一个西班牙女人和一个摩洛哥男人，他们在一处南部港口城市落网。内政部说，两人当时正是准备带同个仔前往北非摩洛哥，警员加紧搜查他们的住所，而他们的仔就由当局照顾。调查指，疑犯所属组织涉嫌为伊斯兰国招揽武装分子，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。被捕男人的兄弟最近就在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里面丧生。内政部相信两人因此急于离境。美国总统选举提名战，共和党的哈鲁兹囊括怀俄明州全部14张党代表票。哈鲁兹进一步拉近和主要对手特朗普的差距，为关键的纽约州初选战造势。特朗普就形容初选的结果是作弊，指他的支持者感到越来越愤怒。统计显示，特朗普现时有755张党代表票，只是比哈鲁兹多196张。特朗普如果要在7月全国党大会上面赢得党内提名，就必须要在余下的选战里面拿到近60%的党代表票。回来本港，立法会9月选举，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说，党内希望出战港岛选区，令到曾经组织公民运动的人士进入议会，利用议员的身份建立常态政治影响力。罗冠聪出席电视台节目时候说，议员在对外游说和组织政治运动的影响力较大，他们的地位可以影响到不同层面的人士。他又说，港人在97回归的时候未能够参与，自决前途。香港众志以民主自决为纲领，是希望市民在2047年讨论二次前途问题的时候，俾港人有权利选择未来是不是要改变。这一节新闻报道完。 天气报告。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，早晚有雾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晚上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，吹和缓偏南风。现时气温25度，相对湿度93%。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，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。 咦，你又不舒服啊？学下我啦，我每日都会食乐信维他命 C 片，增强身体抵抗力，病咗都快啲好啊！仲要是无糖配方，大人细路都啱食噶。乐信时刻关心你。 B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，时政娱乐、金股财经、视像音色高清播送。视听新力量 ，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，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。 李居明妙论天下，主持李居明、江美仪、林基。 手机问前程。 好啦，两位咁又手机问前程啦。 系啊， 呢、這个项目咧就阿林健听闻话，你反应见到不得了。 嗯， 咁而且个个都话咧要我哋读啲嗰啲八字读清楚啲 系嘛，读清楚啲。 好啦，咁林健先嚟先啊。 嗯， 咁我哋第一位小姐接通咗啦。 早晨啊，赖小姐。 早晨， 你好、啊，大小姐你好， 师傅喺度啦， 李居明，你好你好， 主持你好， 你好你好， 嗱咁我哋而家要公开一下你个八字俾大家咧去睇一睇好嘛， 嗯 啊， 好啊， 咁啊好啦，林记你嚟解释下赖小姐嘅八字， 好，等我读一读先啊，庚辛， 嗯， 丙戌， 嗯。 贵害， 嗯， 贵害， 好啦，咁啊， 连续两个贵害， 咁啊，再讲美仪啦，啊，第一，咁啊叫庚辛年， 系 庚辛年咧要考下你啦，辛系代表马骝， 系 马骝嘅女仔有咩特色啊？ 系咪会唔会活泼啲啊？ 活泼，唔闹得，唔话得，讲半句都唔得， 系咪即系讲 越老越老就越靓，越老越有风韵， 咁咪好咯， 咁好。 佢就算六七十岁咧，都风韵犹存。 哇，正喎！ 属马骝嘅人系好有魅力嘅，越老啊，越老越有魅力，吓好做得嘢。 男咧， 越成熟越好， 好做得嘢。 咁男就唔计，即 系我哋讲女仔， 我哋讲女仔先， 我哋先讲女仔。好啦，咁啦，好啦，咁啊到下一个考林记啦。咁啊赖小姐就庚辛。庚年啦，即系马骝年啊，先我哋讲咗个性格啦。咁又丙戌月啦，嗱，嗰个戌对你系一个乜嘢嘢嚟咧？ 戌好似系狗， 系窝窝狗，狗窝窝狗嘅月， 系 咁窝窝狗嘅月呢个戌月咧，同嗰个马骝嘅辛字走埋一齐咧，呢个系有乜嘢嘅含义咧？ 马骝仔遇到狗 系啊，深咗啲 嗱，因为咧喺八字上面嚟讲咧，有一个叫做咧系三会局，三会局即系话咧喺个西边嗰度咧，嗰个。嗰、那个辛字同个戌字咧，加埋个酉字，即系鸡嗰字咧，即系等于系一个金局嚟嘅。 哦， 吓咁，所以只要阿赖小姐如果佢系食鸡嘅说话咧，咁佢个八字里边就好多金。如果佢要金，佢就要食鸡啦。 系， 如果佢唔要金咧， 就唔好食咯， 系绝不能食鸡。嗱喺呢度已经表现咗啦。 系， 喂，赖小姐，你中意食鸡定唔中意食鸡先？ 我好中意食鸡。 大件事，等等等，点解呢？点解李居明话赖小姐食鸡就大件事呢？因为你食咗鸡之后呢，就变咗呢，你同你个马骝嘅年同埋你个戌月呢，就会成一个叫三会金局啦。咁呢把金呢，就好似一个好利嘅斧头一样啦。嗱，咁我哋睇返你嘅日元喎，你日元系贵害系咪？贵系水。咁你而家问仔女系咪水要生木？木系咪代表仔女啊？ 系啊系啊。 好啦，木系代表仔女，佢个先天里面。佢都汇成咗金局，咁系咪即系话啲金成日劈走晒啲木啊？ 系、 只要佢食鸡就冇 B B， 哎呀，唔好食咯！ 喂，阿黎小姐啊，你今年三张五噶啦噃，你咁耐都冇打算生个 B B 咩？ 有啊，一结婚就打算，但一直都未有， 冇机会， 一路未有。咁、其实睇返你个八字呢，如果你报个时辰啊， 系 贵害时，你系咪好 sure 系啱嘅？你系咪喺医院度 check 返嚟啊？ 系啊，我妈咪佢好记得喎、 好记得吓， 嗱、准确记得。 我假设你呢个啱啦、我哋再讲一次就系你嘅八字啦、我哋啲听众好 high 啊，庚辛丙戌贵害贵害，嗱你要留意啊。贵害贵害，如果你咁样两个叠字咧，系代表赖小姐可以通过人工嘅受孕咧，系可以生到妈嘅仔。妈仔啊，得唔得？ 开心啊！ 开心 哇！你话突然间，冇好多年都冇啊！突然间我李居明话生个妈嘅添， 一箭双雕， 真系系唔系噶咁样啊？咁首先一样嘢，我哋要知道就系话你个问题出喺边度咧？咁个问题就系、出喺你个八字里面咧，你本身属贵水，生于一个好多热嘅泥土里面。 冇错。 咁呢个热嘅泥土呢、這个戌字咧，除咗系会同个鸡会成金局劈走你啲木之外咧，呢个戌字直接咧系一见到一个字咧，佢就会变咗火嘅，那个叫做卯木。 卯木， 卯木， 卯木即系兔仔。兔仔同狗一合埋变火嘛，所以造成咗咧呢个卯木咧系代表你个女嘅，亦即系话喺你个八字里边咧，只要你有一个女嘅卵子走出嚟咧，就会喺你嘅体能上咧，就会将嗰个女嗰个卯字咧，系会化做火，木化火即系冇咗咯，所以造成咗你个八字里边有一样嘢唔好，就系你系生唔到女嘅，你一定啊。 哦，一定要制噶。 你系呢个月出世，你系呢个癸水已经一定生唔到嗰个嘅女，呢、个已经系非常之唔好啦。好啦，咁我仔咧就 系 代表甲木嘅，甲木。甲木咧喺你嘅八字里边嘅后半橛，亦即系你比较大嘅年纪嗰啲位里边咧， 系 竟然见到有水生木、水生木嘅迹象。 嗯， 咁即系话，只要你一遇到有一个亥年、猪年咧，你就比较容易啲可以生到一个男仔。 咦，就快啦，猪年 系啦，咁啊，猪年就考下你边年啦， 2019年， 2019年，就系你嘅 deadline， 就系你最后一年。是有可能性是有个孖仔或者是会有一对的小朋友。咁即係话呢，因为你35岁又加上2019年嗰年先至会成功。距离而家呢係直成38岁嘅时候嗰年你先搞得掂呢，所以係代表住乜嘢呢，係代表住你而家都要面对现实，就要去医院度去做一样嘢，就係话点样可以快啲搞一个仔嚟啦。但係你就绝对唔好同佢讲话搞个女嚟啦，因为盏搞㗎啫，你个女系嚟唔到㗎。所以已经睇到你个仔嚟呢，咁即係话只要你搞掂有个仔就得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咁所以由头到尾其实就系呢个戌字出事，呢、个戌就喺呢个八字里面系代表你老公嘅、所以系代表住你老公同你咁多年嘅相处里面呢，其实系唔可以怪你，系应该怪你老公，因为你老公喺你嘅八字里面睇得到系佢使到你生唔到个女 嘅。 咁、当然你其实嫁俾边个老公到嗰、个老公都唔会使到你生到女嘅、就唔关呢个事嘅、你揀第二个都系 只要佢老公嘅，系啦， 系啦，即系你嘅现象系 角色嘅问题， 角色问题 系冇错冇错。咁当然咁等于譬如话你食咗鸡肉变咗好多金啦，咁咧就劈埋劈过去啦、劈过去嘅时间咁就变咗。就连两个木都冇埋添，咁、所以其实你个八字里面系因为有嗰个戌字咧系出事咁样嘅，咁、所以个戌咧就系一只狗、如果你养埋只狗，就直成乜都冇得生。 千祈唔好养狗啦，你 有冇养？ 哦， 有冇养？ 哦， 嗱，咁你话我 妈咪嗰度有养， 唔好白企咯。 咁你唔好 外家，即系外家有养。 总嗱外家唔紧要，你唔系成日翻啦，就翻都唔系话喺只狗侧边嗰度行房啊，各种啦。咁但系呢个戌字咧就有几样嘢噶噃，即系话唔住得成和道噶噃。 诶， 成和道牌跑马地，成和道个成字就有戌字嚟噶噃。 啊，系 系、 咁你又唔可以住层大厦咧，个成字有个威字噶嘛？咩威乜角啊？咩威角唔得 吓？ 我个大厦有个成字。 系， 快啲搬。 就 系搵楼啦，搵楼啦， 搵到答案啦， 快搬。 你层楼缺咗角。缺咗个东角东南角，唔使谂， 系咪啊？ 你东角东南角系厕所嚟嘅， 系咪啊？ 咁又唔系，东南系窗嚟噶。 跟住咧，东咧， 东边系房嗰。 好啦，咁啊冇事，救咗你一半啦。总之你冇缺角啦。 嗯 啊，其实头先我快快口噏啫，其实噏错咗嘅。因为屋香港嘅屋系冇屋喺东南东方摆厕所，因为嗰啲位咧系最值钱嘅位嚟嘅，通常都系我嚟做窗，采个南风窗，好快口快。 但系佢层楼个大厦名都已经 好啦，咁啊黎小姐快而准啦，咁啊要生咧，第一样嘢就是你系要行甲木先生得，咁啊甲木咧系代表蟹。食蟹可以增加你生 B B， 唔好食鸡， 唔好食鸡食蟹啦。 咁咧就甲木系代表大母嘅， 哦大母， 大母系甲木，绿色嘅嘢系代表你嘅仔女， 系 咁亦即系多啲用绿色嘅嘢，都系可以生旺你嘅 B B。咁啊播种嘅时间好明显啦，就一定系喺呢个亥时啦。咁亥时就系夜晚嘅9点到11点。咁啊，另外咧就系嗱呢度咧有个契机，你个驿马宫喺个仔位度嘅，即系话咧你个仔出世咧系喺驿马位，咁即系话你喺外国嗰度播种先至会生得到。呢个驿马宫嘅人咧，通常系直指咧系呢一个三藩市啦，系日本啦。同埋呢个台湾啦，同埋上海咁样， 好近啫， 可以安排啫， 可以安排啫。 咁呢个仔宫因为喺个人个位咧，咁咧就就会产生人五戌三日火局咧。呢个亦系使到佢好容易喺33到43咧，系嗰个人木都变成火又冇咗嘅。你都睇到啦。咁所以其实得一个虚位啫，虚位就喺2019年。其实前后都挡晒啲位，所以系难生啲。所以你变咗去医院度求救咗之后咧，然后用而家嘅科技帮一帮你咧，系应该可以噶。咁你就用今年丙申年嗰个嘅无线台庆嗰个月，亦即系 十一月 爆到12月爆嗰个月， 你去医院去搞呢一单嘢，咁你就可以喺嚟紧个2019年咧顺利会搞掂，都要搞咗两三年。 使唔使去台湾个医院？ 哦，你可以嘅，台湾都好出名嘅，而家 你聪明啦，你聪明啦，你有啲反应。咁当然喺个八字度咧，就即系话嗰个罅位系好细咯，吓，因为佢好个仔又好容易会变咗嗰个三合火局，嗰个女咧又变成咗同嗰个戌字又合成火，其实几嚿嘢都系。都系嗰个戌字出问题嘅，所以咧，不如搞走，搞即系令到你老公个戌字咧系唔好咁强壮，弱翻啲咁多。所以通常我哋个做法就会系即系叫你屋企里边唔好有嗰个性字，唔好有嗰个火 字。火照系咯， 其实搬间屋可能系一个办法。 屋啦喂， 可能系一个办法。 系啊， 可因为你譬如而家我住咗好耐都冇，咁你换下吓。 嗯。 点样？点样？ 老公属鸡会唔会有影响？ 咪就系三合咗个金局咯，个金咪劈走啲木咯，劈咗啲木咪变咗你冇晒木咯，冇晒木嘅时候你变咗你留意啦，你啲头发旺唔旺盛咧？即系你个头发浓唔浓，还是好疏？ 吓， 好密。 密密 都 好密嘅， 好密得好幼咯，系啊。 嗱，头发密咧就即系代表木旺， 木旺， 木旺啦。啊，毛发就代表木旺啦，木火木坏代表你嘅仔女星，所以等于呢啲八字你留长头发又容易有仔女啲。 哦，留长头发咯， 吓，呢啲系办法啦，吓。咁啊，头先我哋讲啦，就系譬如话猪嗰个星里边咧系水木，水木代表沙律嘅，食沙律啊，呢个都系代表咧食猪肉，当然要食啦，食猪肉啦，吓。咁用水养死啲富贵捉喺床头啦，吓，即系呢啲方法都系容易帮助你能够有呢啲嘅，好嘛，黎小姐， 好 ，OK， 好， 多谢解决晒问题 吓， 好， 拜拜， 系，咁呢啲要求助医院嘅，咁所以咧就应该2019年咧系奇迹地咧系可以有，咁啊因为佢个八字里边咧系贵害咧，其实又系代表有可能咧会撞到对孖仔出嚟都有可能， 开心啊， 咁所以系有机会嘅，黎小姐俾啲信心，揾医院帮一帮你，应该咧就 OK 啦，好。 沉闷香港，此曲一出爆喜讯，乱世佳人奔去齐牙膏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，三场全爆。现讯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牙膏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《无间道》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，步步还我原片效果，大戏院全新感受，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，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！以上电影部分儿童不宜。 乳房的健康好重要，妇女的头号癌症乳癌有什么应该注意呢？患上乳癌是不是一定要切除乳房呢？逢星期日下午4:30到5:00健康好医时节目时段内，一连四集的乳癌解构，由陈亮祖医生、傅慧林医生联同乳癌康复者同大家一起了解乳癌。乳癌解构的健康教育资料是由罗氏大药厂香港有限公司提供。 重金礼聘机会难得，中国京剧花脸领军人活包公孟广禄，率天津青年京剧团何新光续约访港演出，竹本秦香莲、集判官五个经典折子戏，套套代表作。5月27至29日，新光戏院只演3晚，一次真正的京剧盛宴，香港京剧票友绝对不能错过啦！ 阿爸，对面山原本好多树，而家被山火烧窿晒，真系可惜啊！ 系啊，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，以免留低火种。仲有啊，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。 系啊，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，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，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。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，可被罚款25,000元同监禁1年。风工勿燥，慎防山火。 手机问前程， 好，两位拍档，我哋又继续为大家服务啦噃。 好，第二位嘅听众，好好彩地打通咗，早晨啊！早晨，赵小姐， 你好，你 赵小姐，你好， 林记早晨，美仪， 早晨，早晨， 你好，我系赵小姐啊， 系，你问生仔啊？ 系啊，我想问子女运嘅， 系， 因为我嚟紧即系都想呢一两年有小朋友，咁我想睇下咩生肖同我同埋我先生系会比较夹啲嘅。 嗯， 哇，你要生 B B 你要夹啊，咁多 好讲究啊。 咁啊， 有冇话边啲会同我哋夹啲，或者系即系愿意生 B B 咁样？ 绝对梗系有啦，咁同你睇呢个八字先啦。咁啊，两位拍档又学嘢啦吓。 系， 咁赵小姐读嚟听下八字先。 好。甲子， 甲子，甲子年啊， 系 甲子年，即系咩生肖啊？ 水 老鼠咯， 系啊， 即系佢做老鼠嘅， 嗯 啊，咁啊老鼠，咁好啦，咁啊跟住月份， 己字， 己己啊自己个己啊，好似乜咩记记录个记字嗰个字冇一变， 嗯， 字就蛇， 系 己字，字系蛇，好啦，嗱出世嗰日好紧要， 系 乜嘢？ 更新， 更新咧。我哋就好熟啦，头先我哋嗰个咧就庚申年， 系 庚申咧系一个非常之强悍嘅密码。喺我哋术数界嚟讲咧，有一个叫庚申制嘅，系、 嗯、 直成要入庙拜神嘅。 哦， 嗯， 系重真呢日出世嘅人嘅煞气系非常大。 哇， 咁、嗯、所以通常嚟讲咧，要执一执佢，庚申就好似个斧头咁嚟咯，劈嘢咯，所以系一个好劲嘅密码嚟嘅。咁、嗯、逢真庚申嘅人啊。见到灵界啲灵界啲走嘅，咁犀利嘅，呢、啊這个赵小姐啊， 好大煞气喎， 咁咧就庚申日嘅你系，你庚申日出世吓，咁啊仲未完，仲要甲申时， 系、嗯、啊甲申时啊， 咁、那个申字以前咧，我哋就话咧对个申有个迷信，即系个马骝个字有个迷信，就话佢有两把刀咁讲，咁两把刀嘅意思咧，于是咧就引申落咧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含义就系第一。佢喺佢中晚年之后有两刀之险，两刀之险可能系生 B B 啦，即系你开刀啦，系咪啊？咁都系咁，亦都系叫开刀嘅，吓、 嗯、 咁、啊、但系所以呢啲八字咧，我第一句要先问赵主任，你开过刀未咧？即系咁啦，一定要问嘅。 开过未啊？ 吓， 试过嘅， 系咪啊？ 试过嘅，细个做过手术， 一定有，一定有噶。好啦，嗱呢、這个八字咧，一般嘅初级嘅道行嘅人咧、 嗯， 就唔识睇嘅。 嗯 呢、這个八字咧系有个陷阱嘅， 吓、 嗱，所以节目度教埋咧，大家中意听嘅节目啦。 系 嗱，譬如你本身系属庚金，跟住咧生喺字月啦，嗰、那个字字咧，你就如果系李居明嘅粉丝或者学生咧，你系比本人叻啲嘅。 嗯， 一般人咧，佢系谂唔到个字字咧，原来咁紧要，字一条蛇啦。 系、 咁李居明就教嘅，逢亲蛇月出世嘅人咧，佢呢个蛇咧系会变节嘅。咩叫变节呢佢如果遇到马骝咧，就自身合水。 嗯， 如果遇到马同埋遇到未咧，即系羊同埋马咧，就会变成火。 嗯， 如果遇到呢一个嘅自有丑，即系遇到牛同埋鸡咧，佢又变金。 嗯， 咁即系话蛇啊，呢个生肖或者蛇月嘅人咧，系、可以变三种唔同嘅五行嘅。 系 咪啊？嗱呢样嘢，所以咪即系跟我学，咪即刻快可以知道捉到呢个重心。 变色龙嚟嘅， 系、咯， 捉住个月唔好咬住佢唔好放，因为月就系有温度嘅。 嗯， 等于而家入咗夏天，我哋咪成日觉得即系会热咯。你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所以啊，赵小姐因为佢系自月咧，佢、隔篱咧系得一个密码系同佢合嘅就系、个身 身咯， 咁所以自身就合水，系咪啊？咁所以造成咗佢呢个字本来我哋以为好多火咧，原来佢呢个会变成咗水嘅。嗱呢样嘢就好多人睇唔到，睇唔通啦。好啦，咁啊赵小姐咧，因为你属金，本来你身喺个字即系蛇嗰度咧，里边系有好多金嘅 element 嘅，因为呢个字如果遇到个丑字 系。 遇到个鸡字，就完全都系金 金啊金啊，冇讲完系啊。 但系咧，佢而家咧就变咗水。 水因为遇到个 好啦，咁我问你啊，一个属金嘅女人，子女系指边个五行啊？ 金生水 系水啊，代表仔女 系啦。 喺八字里边，佢所有下边嘅 element 都变成咗水。喺现实生活里边，佢系唔可以有个仔女入佢个生活里边，否则佢说话佢身弱到佢嚿金系完全蚀晒。咁、所以。当佢个八字里面冇咁多水嘅时间、反而可以走个水嚟。呢、个就系你哋成日批八字批嚟批去批唔到嘅原因，就系、你唔识得睇翻个调转，即系翻唔翻转头。即系话个八字里面佢水啊代表个仔女，佢八字水多咧，咁就唔会嚟一个嘅，因为嚟一个佢顶唔顺会死咗嘅。 嘅意思就即系话好大镬嘅，所以佢个八字里面系唔可以行太多嘅水运， 水运咯， 太多水运嘅说话咧，你系成个人弱到不得了。 嗯， 咁所以其实你系要将个字咧，唔好俾佢去合咗水， 嗯， 俾佢合翻其他嘅嘢， 火咯，即系马咯， 其他嘅嘢咁就得啦。咁所以当佢有足够嘅土去生金， 嗯、 然后个土又制衡下啲水咧、 嗯， 正是佢有仔女之时啦。因为佢又够强旺啦，做间金啦，咁然后个土又可以制衡下佢啲水，等嗰啲水唔会咁多， 嗯、 又嚟一个真嘅水啦， 水咯系咯， 咁所以系得一个密码系需要嘅啫，就系、是、个戌。所以嗱，好邪噶，腾先嗰个就怕戌啦， 系啊， 呢个就要戌，系啊， 你明唔明啊？即系话其实嗰个赵小姐同腾先个赖小姐咧，如果两个成为好朋友咧，两个都有得生， 系， 诶，第时我哋要做下呢啲叫做子女子女介绍所 啊 ，matching 嘅， 所以赵小姐恭喜你啊！2018年系戊戌年嗰年，你咪生得咯， 系、嗯、喎， 所以会上嚟讲你行房嘅时间戌时，亦即系夜晚七点到九点， 养狗咧， 食完晚饭之后， 嗯、 跟住叫只狗入去个房度望住你两公婆， 搞掂， 咁你系搞掂。呢种八字咧，如果系内地嘅朋友系仲快，不过你两个实闹到我死，食狗肉 唔得， 即刻生 唔得， 即系呢啲八字系咁样嘅、 嗯， 所以咧你个戌字喺红焰星， 嗯、 所以咧亦系代表住咧有机会啦。咁、嗯、所以赵小姐恭喜你，你系喺2018年嗰年怀孕，咁、 嗯、 你就喺嗰年搞掂啦。咁、 嗯、 你个大运咧27到37咧行个丙人嘅，而家你31岁，一年之后你行5年驿马，五年驿马里边系人，所以你喺一年之后可以转工啦。 哦， 吓、啊。咁啊，转工就喺2017年嘅丁酉年，2017年2月嘅时间、 嗯， 你会坐咗喺第二间新嘅公司嗰度上班， 嗯、 啊，咁啊，而家2016年四月啦，你即系2017年嘅二月份，你坐喺第二间公司上班， 好、啊、快 啫， 都好忙喎、啊，转完工之后 又生仔， 系偏财添啊， 哇， 偏财嘅意思咧、 啊， 就即系话咧有两个可能性，一个可能性咧关公先系佢老公嘅、 啊， 因为人和生丁火，丁火系老公啊嘛、 嗯， 第二个可能性就系话你嗰个人目呢亦系代表住系人生字嘅，不过你去咗呢间公司之后呢大概会多是非个以前。 未来婆梗系多是非啦。 32到37岁呢佢八字里面行咗五年是是非非麻麻烦烦。都会多闹交咗嘅、 嗯 啊，多是非多官非咗，所、嗯、以小心啲，知唔知啊？ 忍让下啦。 咁、啊、你总之你记住生仔嗰度搞掂，2018年咁你就舒服晒啦。 系、嗯、咯， 起晒。 咁啊，多谢你赵小姐吓、啊。好啦，喺呢个八字里边，仲有咩问？ 系，我想问，咁我因为我老公佢呢几年好似都比较辛苦啲咧，咁会唔会佢都即系可能要转一转环境，换下工咁样咧？ 嗱、啊。你话你老公辛苦啲咧，其实咧个理由咧喺八字度睇到噶，林记，因为丁火就俾个老公，咁因为合晒水咧，水系咪会黑火啊？ 系咯， 咪冇晒火啊？ 系咯， 死火啊？咁但系都冇事，系因为而家行嗰个人咧，人系会生丁火啊嘛，所以换句上嚟讲咧，即系一年之后咧，咁佢老公系旺翻啲啦个丁火。丁火咧用金先至系代表财啊嘛，啲金都变咗水啦，咁点系财咧？所以嗰个水多系你成个八字里边唔好， 唔好嘅嘢。 一方面你系生唔到 B B， 第二次你老公搵唔到钱添啊。所以你要、 okay. 你要行翻自有丑，你食翻牛肉食翻鸡咪点咯？ 你食唔食噶？ 你食唔食牛肉噶？ 我食嘅，我食嘅。 你食唔食鸡噶？ 冇生鼠年嘅 B B 咧。 你唔好拣择咁多， 因为你已经 你而家31岁咧，你再落去咧，再拣择咧，你根本系你系生唔到嘅机会好高嘅，你知唔知？唔系你要拣嘅， 系啊， 你 边系礼物嚟 嘅？系啊，你譬如呢两年你点都生唔到啦，嗱鸡年 点努力都唔得噶啦，系 啊，所以我提议你食翻牛肉就食翻多啲鸡。咁等返你嗰个金旺返啲呢就唔好淨係纯晒晒水。咁、再加啲土落去制衡下啲水就 OK 啦。咁、你生嗰个呢、应该係狗仔或者係猪。两个都、 好、 都 OK 嘅、 好 嘛？恭喜你先啦， 好啦， 你 成功， 好， 今日 成 差唔多啦。 喂，下个礼拜再见啦， 好啦， 好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，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。 气势磅礴的史诗式舞台作品，儿女私情的绮丽豪情，本年度瞩目的粤剧巨装《秦王孟姜》，李居明大师最新作品，首度与二度梅艺术家欧海明合作，《火花狂放》，崔玉梅演绎红康，曲曲听出耳游，《秦王孟姜》今日正式开售，快啲嚟新光戏院、City Line 同通理琴行抢飞啦！ 要把星都也采下来。 实我不惯等待。 Hello， 我是老云啊，你现在收听的是 DBC 数码电台。你不应